第二课，发音练习，十八页。第一行 ma, la, ma, ba, va, ha, ma, m, v, l。 第二行 ma,m, me, ba, b, be, le, l, m, me。 第三行 bu, mu, mul, mum, mam, mem,lem, lam, lom, lum, lum.